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28千赫， 中波82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啊是7月7号，我们和大家来回顾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出生了，他的名字叫做雅卡尔。在1752年的7月7号，约瑟夫·玛丽·雅卡尔，他的准确的身份应该来讲是一个法国商人，外加织布工。为什么说他在科学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呢？那是因为他发明了一种织布机，这个织布机的名字叫雅卡尔织布机。现在的这种织布机啊，你已经看不到了，但是它所延伸出来的后续的一个设备对于现代人而言可是非常的重要，那就是电子计算机。织布机和电子计算机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得跟大家来说一下，现代世界当中啊，大家认为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呢诞生是在194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而现代计算机呢，它的诞生往前呢、有很多很多一系列的机器，比如说呢维纳的控制论啊，阿坦纳索夫的 ABC 啊，相加的信息论啊，还有图灵机啊，制表机啊，布尔函数啊，巴比奇的分析机啊，等等等等。这些机器再往前追溯，那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来说的雅卡尔织布机。雅卡尔织布机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先得回到19世纪，那个时候啊，19世纪的法国里昂是世界闻名的丝织之都，那儿呢织出来的很多的提花美艳绝伦，但是在美丽的背后，却是织工们使用老式的手工提花机，辛辛苦苦的将一根根的丝线提起来再放下，提起来再放下。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做雅卡尔的人带着他的最新发明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他的织布机呢，革命性的运用预先打孔的卡片来控制织物的编织样式，速度呢比老式的手工提花机快了25倍啊！想一想，这一个机器就快了25倍的速度。这个发明呢，让法国的皇帝拿破仑龙颜大悦，并且允许他可以收专利费。这台机器给后世的19世纪的美国调查局的瑞霍尔瑞斯带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这个影响呢，其实准确的来说是一个灵感。那个时候呢，美国调查局的霍尔瑞斯啊，正在为调查全美国的人口统计而头疼不已。哎呀，这天天呢用手摇计算机和他的同事们摇了半天，哎呀，这个一天也算不出几张数据来。后来呢，他就离开了调查局，决心要做一个发明家，要发明出来一种可以帮助人们调查数据的机器。正是因为雅卡尔织布机的打孔芯片给他呢决定性的灵感，他用这个灵感呢发明出来了打孔制表机。用了1年的时间，他所发明的机器就干出了原来至少需要10年才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啊！而大名鼎鼎的 IBM 公司就是在1924年靠销售这种机器所起家的。其实说到这儿呢，这个事实已经很明显的，现在的计算机就是起步于雅卡尔织布机， 两者呢都是先编好程序，然后让机器自动去完成，只不过前者靠机械，后者靠电子，这就是织布机和电子计算机的区别。今天各位知道了吗？计算机的祖先实际上是织布机。 不久之前，国务院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加行动的指导意见，并在其中明确了11项重点行动。互联网加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高层设计者选择了哪11类项目作为重点推进呢？这些项目可以怎样与互联网融合？我们的生活未来会因此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互联网加点料。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各位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互联网加点料。最近呢，国务院是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加的行动指导意见，已经明确了在互联网当中呢所加的这些料有什么啊。其中是明确了11项重点行动，这11项重点行动分别是互联网加创业创新、互联网加协同制造、互联网加现代农业、加智慧能源、加普惠金融、加益民服务、加高效物流、加电子商务、加便捷交通、加绿色生态、加人工智能。以上呢是国务院之前所明确的互联网加的11项重点行动。这11项重点行动呢，在我们今天的嘉宾工信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数字文化组工作组组长、专家委员会委员、三网融合专家包冉看来，其中哪些必须要多加把劲儿，哪些呢其实不用太去管，他自己也会很顺畅的生长，哪些已经加的有点过了呢？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互联网加点料该怎么加，哪些加重料，哪些减点料。有请包冉。包冉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刚才呢已经和大家说了啊，国务院呢已经是明确了这互联网加。其实呢，互联网加过去我们已经知道它的概念了，都觉得互联网可以和我们的生活很多地方结合在一起，但是呢国务院最近提出的这个说法是明确了不同的门类啊。这些门类呢刚才跟大家说了，说哎呦，我一看这门类，我的第一感觉是好像所有的东西都加进去了，就基本上和大家的生活都加了， 方方面面。 对，在您看来，哪些您觉得是必须重点咱们要去推进、可以去加的？未来会对我们的国民经济、对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其实你看啊，在咱们细说之前呢，它可以先提一个纲。这个玉龙，你刚才说的特别对，就是它好像是我们方方面面都到了。那么我们看到国务院的这个文件啊，实际上就是推进。积极推进互联网加行动的指导意见啊， 对， 他其实写的最好的不是后面的章节，我个人认为啊，写的最好的是头三段。当然就是提纲挈领嘛。三段呢，首先呢，他提出了一个高度，然后呢，指出了三个不足，其实这四点就是一个纲举目张的纲。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呢？他其实就是说互联网加的定义，他把互联网加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高度。 哦， 对吧？你看，比如说我这手机上现在有存有它的这个文件的原文啊，咱们照文件原文一字不动的读一下这句话。 来，您说， 互联网加呢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啊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相当于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小修小补的，不是一个这个工具层面的， 对， 而是一个形态层面的，也就是说，它其实严格意义上不是加了，其实就是一个互联网社会嘛，对吧？你由于是一个互联网的社会，所以你的生产、生活、消费啊、服务啊等等等等各方面都与它有关系，这是一个高度啊。 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告诉大家，未来您花钱或者赚钱，有一种新的方式可以进去。这个方式就是互联网， 都离不开互联网啊，包括你要花钱和你花钱买的东西也离不开互联网，然后它的生产过程、它的销售过程、它的转运过程等等啊，那么你赚钱所依托的你干的工作，你靠什么赚钱呢？你的任何手艺，你无论是务工的还是务农的还是做其他的金融服务的，你也都离不开互联网，这是一个高度啊， 没错。 第二个呢，他指出了三个不足，在头几段里头，这三个不足我就说的很客观也很实在， 您说说。 第一个不足是什么呢？他首先是说什么呢？就是叫做传统企业啊， 不了解互联网， 嗯， 对吧？这就我们用大白话来说啊， 嗯， 然后第二个大白话呢，就是互联网企业呢也不了解传统行业， 嗯，他们彼此是有代沟的， 有代沟的，哎， 对， 这个代沟不是说谁先进谁落后，不是说我们到了互联网行业了，传统行业就一无是处，远远不是这个样子， 嗯， 对吧？因为你真正的它承担起了整个国民经济那么多年历史，从全球来看啊， 嗯， 它是个递进的过程，对吧， 嗯？ 所以说，但是由于目前互联网跑得太快了， 啊， 互联网行业跑得太快了，无论是技术还是模式还是资本，那么传统的行业呢走得慢了一点。 我听过一个这样的说法，说传统行业和互联网是一个这样的递进过程，过去是看不上， 嗯嗯， 后来是看不懂， 看不懂， 现在他们跑得太快都看不清， 看不清，对，有点仰视，有点害怕，实际上也完全没有，应该是互相平等的，叫互相学习， 嗯， 对吧？你只有互相学习了才能促进真正的融合嘛， 嗯， 加在一起嘛。实际上这个有很多具体的例子，因为我也在各地老出差老跑，很多传统行业的企业的老板什么之类的，就是提到互联网现在有点就是既崇拜又头疼， 对， 说你不跟互联网弄到一起吧，好像这个生意就没法做了， 嗯， 但是好像弄到一起吧，这生意更没法做了， 这咋弄呢这事， 咋弄，哎，所以这是说双方要虚下心，都虚心， 嗯， 互相平等的互相学习， 嗯， 才能他这时候就提出了第三个不足什么呢， 嗯， 就跨界的人才极为匮乏， 嗯， 说你既在互联网也很懂这个技术， 有互联网思维， 可能你在农业口，你又对农业的现代化农业 有专业知识， 有专业知识，你才能把这二者结合在一起，对吧， 嗯，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高度三个不足奠定了后面的基调。 哎呀，专家到底是专家，这一上来就一下拔高了高度啊。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后面的说十一个方面啊， 嗯， 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由于啊，它是一个全面的、总体的国策一级的一个行动纲要， 嗯， 所以它肯定是会方方面面都点到。 对， 但是这里头呢，它的前后次序和它实际上的重要程度绝对是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一开始谈到的是什么呢？谈到的是这个后面有这个和协同制造， 嗯， 对吧？协同制造说白了就是工业，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工业四点零。 嗯， 工业四点零是什么呢？就是传统的工业， 嗯， 与互联网。物联网，因为物联网其实属于互联网的一部分嘛， 对， 对吧？就是IOT 嘛，啊，这个 Internet of Things 啊， 嗯， 这个传统的工业制造加上这个物联网，加上云，加上大数据， 嗯， 加上 3D 打印，它就能够实现从传统意义上的大规模批量化无个性的制造生产， 嗯， 转向大规模呢个性化的， 嗯， 这样的生产， 对， 因为在原来是不可想象的， 嗯， 你要同时生产1000万，咱们谈过在节目里头，对吧？ 没错， 你如果不通过这个互联网的技术、物联网的技术，你很难实现大规模个性化生产。 就说这个小的生产吧，我听过一个说法，说你想要保本，你任何一个小产品至少得模具开2000个以上才可以， 对啊，没错， 你低于2000个，那绝对是赔本的， 要不就到不了规模经济嘛， 对 不对？对， 没错， 就是，所以说必须得，但这个新的技术引入了以后， 嗯， 因为无论是在生产设计节省这个开模的费用，另外一个还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它能够以供求定产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不知道各位就是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玩过这个京东众筹， 嗯， 是吧？还有这个淘宝众筹， 现在众筹已经很普及了。 这种众筹实际上就是一个以需求先摆在这儿， 对， 然后定产，然后其实把这个钱都已经都收到了。 嗯， 我看京东众筹上好多比较好玩的产品， 嗯， 就是啥也没有呢，就是有个 idea， 有一个计划啊，有一个图片出来，基本上就几千万就捞到手了 啊。这钱这么好赚 啊对，但是几千万也不好赚， 嗯， 因为什么呢？你售卖的是消费者的预期， 嗯， 达不到预期怎么办？ 对， 那可能就一蹶不振了，这个船就失败了嘛，对吧， 嗯， 这是一个好，这是在工业方面，而且工业方面对我们国家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 嗯， 这个我认为是国家要使出很大的力量去力推的， 嗯， 因为决定一个国家的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啊，政治、经济、军事啊，你离不开重工业， 嗯， 对吧？我们其实也过去提到很多年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再造。每一年的年末，我一般都会去大连参加那个大连的一个电视台的和当地的经信委的一个经济论坛， 嗯， 连去了两年了。感触就很深。那当地大连是有很多国家级的央企啊， 嗯， 都是重工业的啊，机床啊等等的。那这些企业说实话，这些年以来客观的讲，经营的形势是日益恶化的。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抛开一些体制问题咱不谈啊，首先基于传统的工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流程啊，以及渠道销售，传统渠道销售效率极低， 嗯， 啊，效率极低，开发新产品的速度缓慢，然后开发出新产品来以后呢，又缺乏端到端的销售渠道。 嗯，没人买也不行。 对，其实这一期啊，和互联网咱们分析都是有密切相关的。 嗯， 恰恰是互联网、物联网技术 加入进来之后，能帮助他们大大的提高劳动生产率。 那就以您刚才说的这个东北的，比如说某一些这个企业， 哎、 但是现在日子不太好过，您觉得互联网进去之后，可以怎么让他们做，帮他们改变什么呢？ 其实现在已经在进了。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就今年年初的时候去大连参加那论坛的时候，就也去做一些采访啊，这个考察。实际上，你看有的工厂啊，有的企业，它首先是什么呢？所有的机床， 嗯， 原来是从到数孔机床，现在更升级一步，不单是数孔机床，是云机床， 嗯， 实际上它是和云端的数据密切相关的。 哦， 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大量的收集，因为他们的客户肯定不是普通消费者了， 嗯 啊，也都是他的客户，也是大型的企业，是吧？装备、制造等等的啊，有全球的客户，他们的需求。啊，因为现在全球客户，说实话，他的需求也是迅速变化了，变化非常之快，能够在第一时间用原来不可想象的速度满足客户的需求， 嗯， 针对客户的订单以及随时变化的需求进行修改，这边再进行量产， 嗯， 啊，这个到过去是不能想象的，客户需求变了，过去是这边你要想重新再量产，对不起，不行，原来的模具已经生产出来了， 嗯， 这怎么办？那现在国际贸易也有很多赖账的呀， 对， 这希腊都举国赖账， 退休金都拿不出来了 ，那最后就成为坏账。那对于企业来说，就是一笔成本嘛， 嗯、 对吧？所以这些，但是这些远远还不够。中国有那么多的传统的国企啊，这大型的装备类企业、制造类企业，这些啊是中国的经济的脊梁柱啊。说实话，这些企业如果说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在这波的互联网加的技术创新中落后赶不上的话，那对整个中国经济的转型，那是一个很大的负面影响。 嗯， 所以这块呢，我是觉得光靠互联网公司肯定不行。 嗯，那 一定是政府、国家啊，一定是因为本身也都是国有企业，政府、国家的行为，无非有三个路径，一个是加大投入， 嗯， 对吧？因为你技术改造升级是要投入的呀，是吧？加大技术投入。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说由政府呢是什么呢？帮助他们创造更良好的公共的互联网的基础环境。 嗯， 你比如说，除了这个行动纲要之外，最近咱们中央政府出台了好多政策，国务院还出台了一个叫推进云和大数据应用的相关的政策。 嗯， 对吧？就是倡导政府部门将建设公共数据云，而这个其实在全世界发达国家都是成为惯例了。这个事儿因为它不挣钱，这个事儿。 嗯， 但是这个事儿是什么呢？政府是就是应该政府做的。政府做了以后，他把这个公共的云、公共的数据的基础设施提供了这些企业，其实就帮助企业能减少了很多自己的成本、 嗯、 对吧？这是第二个方面。 嗯， 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积极的促进很多前瞻性技术的研发。 嗯， 因为很多的前瞻性技术是介于基础技术和应用技术之间，是吧？基础技术突破了啊、应用技术还不成熟，现在就在中间层正在这研发，这个也是需要时间和投入的啊。这些东西说实话，你比如说机器人， 嗯， 机器人的技术，尤其工业机器人，其实咱们国家已经是全球工业机器人的生产大户了， 对 啊，也是应用大户了， 嗯， 但是现在还比较初级啊，它也和人工智能的这个进展相关，但是这个领域正在呈现那个技术的加速式发展阶段，就是突然爆发然后加速式发展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国家应该组织重点的科研基金的扶持啊，当然扶持也不单是扶持国企啊，也是扶持你像好多互联网公司，大互联网公司也从国家拿到了相关的，你百度也拿到了相关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扶持基金嘛， 嗯， 这个促进这方面的发展是对，这都是基础性的设施的投入， 嗯， 哎，有助于整个大企业的转型， 嗯， 这是几个方面啊， 对， 好，工业是需要国家出面的，因为这是脊梁骨是吧，这是 非常重 要的，还有就业啊、 嗯、 这等等，第二个农业，哎，互联网加智慧农业，这个也需要国家出面， 嗯， 但是不是说中央政府啊，这个是农业，是因为农业有个特点。刚才工业为什么中央政府出面呢？因为这个大工业大企业就这么多，你扒拉扒拉一二百家数得过来嘛， 嗯， 它就是核心砥柱了嘛。但是农业可不是，农业得有地才行啊，对不对？千山万水，有地有水才行啊，有林有山，这就是各级政府这一块呢。我们说的工业农业就是所谓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对吧？农业、工业，这个农业要推进互联网加，很重要的有两个动因。第一个，推进物联网和现代农业的生产，使得单位土地的农产品的产量极大提高，实际上也就提高农业的生产率嘛， 嗯， 对不对？ 您这个产量提高指的是这个地里种出来的东西多了，还是说种出来的东西能够卖个更好的价钱，这价钱能卖得多？ 这两个都很重要。为什么？第一是什么呢？ 咱们国家人多， 嗯， 人说了，如果中国人不能自己解决自己的吃粮食问题的话，吃饭问题的话，全世界都要乱了，肯定是。所以粮食必须得自己嘛， 嗯， 啊，就是战略上我们能自己，战术上我们可以进口，这都无所谓，对吧？但是你如果是说实现了，要想实现粮食的自己的话，你就是无非就是土可耕种的土地面积和单位土地的生产率， 嗯，对， 对吧？无非这两点嘛。 嗯， 好。那么如果是在单这个总耕地面积，说实话现在不容乐观。为什么老是在提出什么要守住18亿亩的红线啊等等等等的，嗯，其实说白了就一个，你耕地少了粮食就少。但如果我们能够提高单位面积的生产率的话， 嗯， 我们这个是对于国家的战略安全，国家的粮食安全有着根本的意义。 对，这才是立国之本。 哎，这是立国之本，对吧，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说的也很对，也不能光靠种粮食，对不对？因为种粮食只是保证最基本的温饱，就不能饿死人，咱们大家能活下去，咱还活得更好嘛。高附加值的农业产品，这也有啊。高附加值的农业产品其实就蕴含着什么呢？也是以销定产。 嗯， 粮食可以说是普及的，大米是吧，小麦这是普及的，对吧？这个东西，但是那个水果， 嗯， 那就和用户的需求密切相关了，对吧？还有 之前那个楚橙， 对呀，啊，橙子呀，啊， 哎， 对，楚 橙 先生的这个， 就是， 对不对？ 没错。 还有鲜花，鲜花也属于这个农牧产品的其中之一，对不对？大量的，还有现在大家这么关注的生活健康和品质的牛奶， 嗯， 对不对？就是畜牧业， 嗯， 这些大大利用互联网加的技术，也是物联网，哎，还有卫星通信技术，卫星定位。 嗯， 咱们国家自己有自己的卫星定位啊，对不对？有北斗嘛， 对， 对吧？这个都很重要，就是说这是一揽子的，而且也能大大促进相关的技术的应用。 嗯， 你就比如说定位来说，那北斗的定位说实话现在的应用还是极为有限的。 嗯， 那国家也投入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资金去研究，而且对于国家是有战略安全意义的。 嗯， 但是它总要找到民用级的商业应用意义。其实应用于农业的定位非常重，非常可行。 你说到这一点，我之前还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新闻，说在欧洲有人已经开始用 GPS 放牛放羊了。 是这话呀？对， 就是他在牛的那个耳朵上挂个什么东西，然后走到某一定的这个范围，然后在耳朵上都滴滴滴滴就叫，然后牛一听，哦，习惯性的反应，然后就回来。 哎哎，对，刺激的，对对对。 对，这种新技术要是能够用起来的话，确实，第一听起来很炫，第二呢，它也是解决了很多在这个单位土地上人的成本的问题。 对对，是这话，其实都是为了提高农业的生产率。 嗯， 咱们是农业大国， 嗯， 但是咱们的国家的农业生产率一直很低。 嗯， 这没办法，因为太大了嘛，土地这块必须政府出面来主导。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刚才和工业的原因是一样的， 嗯， 它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安全，需要大的投入，是吧？需要公共的基础投入。 嗯， 其实第二个原因也很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各级就是咱们中国由于地儿太大了，说实话，过去不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有过这种例子。80年代说承包一个山是吧，把这个桃子都种上了是吧，到了秋天一看，哎，这是结果子了。后来有的村民可能就把桃子都摘走了 啊， 你找当地政府也不好管，也不敢管。实际上这个就会挫伤很多的与他们合作的，无论是新创业公司还是老牌公司的积极性。 嗯， 那这个呢是有赖于各地政府各级政府的保障，保驾护航嘛。 嗯， 对不对？咱谈好了合同，按合约办事儿。 嗯， 这是很接地气的一件事情，否则的话要不就干不下去了这个事情。 嗯， 而且往深远地说呢，一旦大大提高了农业的单位面积的生产率，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利好啊，一个红利。什么？就这是技术红利，就是我们无形中就可以缩小耕地的总面积。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用土地用于什么呢？城镇化的建设。 嗯，大家都想住房子，其实要住大房子。 对呀，啊， 要住好房子。 对，啊， 房子得盖在土地上吧。 是，你更多的土地拿出来，富裕量出来了，有了城镇化的建设，这个就不多说了。其实对于缓解我们各级很多政府的这个财政是很有意义的。 哦， 是很有意义的。 所以您刚才提了一下，就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 这是 在互联网 政府主导的 加这件事情上，除了有政府的主导投入， 对， 在这件事情上还要多加一把力气，因为它实在是太重要。 没错， 尤其是农业这一部分。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自己也在想，因为互联网它是一个高科技的东西，你怎么能够让它进入到人的心里，包括您说的每一级政府的心里，其实要让大家真的在意识上认为，你只有拥抱互联网，接触这个新玩意儿，我们的日子才能过得越来越好。 没错， 我其实接触到很多的一些行业，您刚才也讲了，外地有很多的一些传统的企业，一说我要向互联网转型，他们接下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先去申请个微信公众账号，我就向互联网转型了。 这有点浅了啊。 对， 有点理解的有点浅了啊。就是公众账号可以弄，也不是什么难事，分分钟弄了。其实真正重要的是将生产流程啊，这个技术的研发和实践的流程，与互联网物联网来进行匹配。 对， 哎，它其实说白了，它本质上是物联网 IoT 的东西， 嗯 ，IoT 的东西，弄个微信号，实际上还是一个，它是一个就是娱乐互联网的东西啊，消费互联网的东西。 嗯、 但是公众号和过去也不一样了，公众号它也是一个连接器，对吧？有的服务号的话，它还是个连接器嘛， 嗯、 它通过服务号你不用开发 APP 了，这是另外一个技术话题， 嗯。 然后再回到咱们的主话题来说呢，就是剩下的两大块呢，我觉得啊，就除了工业和农业很重要啊，其他的诸多领域呢，又可以分为两部分。 嗯， 一部分是什么呢？文件中提提就行了，因为民间做得很好。 比如说电子商务。 对，电子商务、 嗯、 这个事儿，政府也没太操心，是吧？ 嗯、 这这么多年以来发展的不是全球第一了吗？也挺好。这事儿其实就不用多管啊、 嗯。 然后还有包括像什么这个这个公益服务。 嗯。 公益服务啊，我不建议政府直接出面做。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公益服务目标是什么呢？目标一定是形成一个市场化的采购机制。 嗯。 哎，是政府是花钱。你自己做不好你花钱就行了， 嗯， 你花钱采购了互联网公司或者是综合的跨界公司， 嗯， 哎，做出的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或者物联网技术的公益服务，然后提就是供给出来就可以了， 嗯， 你要是自己去做的话事半功倍，事倍功半，哎，做的不一定有效。 而且服务这个事儿吧，它其实中间也是要拼创意拼服务质量， 对， 有着市场化的竞争反倒能够购买到更 好，对，效果更好，因为这个都是直面老百姓的，对吧、 嗯、 你觉得社区服务、 嗯、 数字化社区服务，你说这个我们领导们坐在处长们坐在这个办公室里，你说能想出那个终端的很多的服务东西吗？肯定不可能，还是要天天泡在一线嘛，要创业者、 嗯、 要小创业团队。但这个咱们政府也很明确了，你比如说在文化领域已经也出台了相关政策，就是关于加大这个公共文化服务的这个政府的招标采购的相关东西、 嗯、 就专门有专项资金、 嗯、 哎，我们找钱我们来采购。但是呢还有一类单独的一类，我觉得呢目前呢要非常的谨慎了。 您刚才已经讲了，就是不够的要加大投入， 加大投入 有一部分呢可以不用太操心的， 不用太操心的，对， 这一部分要多操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互联网加金融， 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加金融， 在伴随着比如说过去的这段股市的行情当中， 过去二十天 啊，互联网金融已经是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热的话题。 那当然， 您为什么会担心这事儿呢？ 我举个例子啊，我相信这个听众朋友们没炒股或者没看股票新闻的几乎没有，对吧、 嗯、 大家都是关注股市，大家这都很清楚，说最近股市频繁下跌啊，咱不说很多原因，因为财经我并不专业，但一个基本的原则大家都很清楚了，就是说由于这个融资融券的东西比较多，是吧？所谓叫借钱炒股嘛，所谓叫杠杆资金比较大啊，但是杠杆资金现在是去杠杆的过程很惨烈，说实话真正的合法的合规的场内的融资无非就是1:1:2，其实这个并不是很可怕，因为杠杆的比例不大嘛，对吧、 嗯、 好多的传统的场外的线下的配资公司，无论是散行配资啊还是恒生的 HOMOS 那些，大概能做到1:3:4，甚至最高的可能1:4.5，就很天价了啊、 嗯、 但是有一类现在是监管的空白， 嗯， 证监会也管不了，是银监会也管不了，保监会也管不了，互联网的 P2P。 嗯， 过去我们讲互联网的 P2P 实际上是它的原生啊，在英国原生其实挺好的，就是用于什么呢？个人和个人之间，我确实缺10英镑， 嗯， 银行不给贷，你借我， 嗯， 到了中国形成了什么呢？好多非法集资都涌进这个行业、 哦、 这次率先打爆的场外配资公司是江浙一带的 P2P 配资公司，是第一批，他们的杠杆能提供到1:8到1:10， 这已经是严重违法了吧？ 那相当的，1:10的话，一个跌停不到8%的大概跌幅就要强行平仓了，相当于是， 嗯， 那这一批说实话，我觉得互联网加金融要慎之又慎， 嗯， 一定要，这是趋势，但是这方面对于咱们国际的国计民生经济影响杀伤力太大了。 对， 这当然这只是互联网金融的一个侧面啊，你像网络银行，什么前海银行、微信银行、阿里银行，这个我觉得都要大力支持， 嗯， 就是去掉传统柜台的啊，以在线服务为主的，这都没问题。但其他的要谨慎。 您说到这儿呢，也是我们话说回来，就是互联网它是一个新东西，新东西给我们带来了新体验，也带来了新的增长点，但是同样也是带来了管理的新难度。 对， 包括您刚才讲的一些新问题。 对， 在这些各种各样的新出现的时候呢，大家带着希望，同样也要带着谨慎， 对， 来迎接互联网加给我们带来的改变。好了，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再次感谢嘉宾包冉做客，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在明天的相同时间呢，我们还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新闻背后的科学。